盼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漫长的午夜。